和主办。 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10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看电视想看大的，看电影想看大的，玩游戏还想要大的。吉米无屏电视 Z6 全高清画质，高亮度呈现，人工智能系统带来全新的影音娱乐大视野。3月16日，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带您亲临观览吉米 Z6 出色全高清体验。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更有超优惠团购专属奉上。吉米 Z6 出色不止全高清。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啊。那在今天呢，我们职场有高招继续为大家请来了一位老朋友，但是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特别的有意思。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会在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各位对这个话题也感兴趣的话，希望你们在一直播找到我们之后呢，给我们一个漂亮的数据。这个漂亮的数据，我们希望在今天这么一个妙趣横生的话题背后啊， 对对对， 可以冲到。怎么的还得 冲到 500 热榜，冲到热榜。 我就是这么胸无大志，500就可以了。我说的是500万呢。希望大家可以在今天继续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号找到我们，那都可以收看到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职场有高招。另外，可以在蜻蜓 FM 来搜索职场有高招，是可以在广播啊实时的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这三种方式呢都可以跟我们保持一个第一时间的互动。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叫想离职先退猫。 对， 这跟猫有什么关系啊？就是很多人不解，所以你拿到这个话题，你能理解吗，孟广？ 我理解，因为这个话题是之前我提出来的。其实主要是之前有前一段好像有一些新闻啊，上面说了，就是为了保证大家的这个工作的心态的稳定， 嗯， 然后呢，这个减少工作时的压力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聚集，所以说他会每个人入职的时候就有人在想，入职的时候发一只猫， 嗯， 然后呢，你想离职的时候就把猫留下来， 嗯 啊，然后退着，就保证他学这个员工不离职。 对， 反正老板们都是各有高招啊。 没错，就是想用这样的方式来留住员工。 对的，对的。 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这个话题，请到的是老朋友，猎聘校园事业部的总经理孟广。 嗯。 因为孟广，我们两个第一次做完节目之后呢， 嗯， 下了节目在一起回去的路上。突然间聊到了家里的宠物， 对对对， 然后我们两个人都有一点这个茅塞顿开，然后说哎，我们可不可以做这个节目。但是其实仔细想想，把这期话题放到我们这个职场里面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对， 因为刚才像孟广说的这么一个这个新闻的背景，确实有网友给出了这样的意见，而且确实有公司采用了这样的意见。 对对对， 因为有的时候人和人建立感情是挺难的。 嗯，对，人和动物之间，以及通过动物，然后在这个散播爱心，然后和自己的同事之间产生共同的话题是非常容易。 没错， 啊，特别是自然。 对，因为就是我们对一件物品或者说这个宠物或者动物付出感情的时候，它一定是一个特别良性的一个互动。 是的， 就是小猫小狗，人经常说嘛，你看一个人的人品，看他对三类人，一个是老人，一个是孩子，一个是猫猫狗狗这些动物啊，所以他把这个归成三类人也是让我挺惊诧的。 其实也就是不看自己和同龄人的交集， 没错， 交集嘛。 他其实就是说对老人，因为这三类人是没有主动行为能力的。 对，而且中国我觉得百善孝为先， 没错， 是这样一个。 他其实呢，就是看你对老人的这种态度，他是这三类人是你可以 不计任何回报的， 对的， 代价的去报这个，就是跟他们互动。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听大家对这个话题的这个看法，就是您觉得有的公司想通过养宠物的方式来留住员工，这样的方法你可不可以理解？你认为可遇不可遇啊？我们来聊一聊。另外呢，也想问问此时此刻正在职场当中的各位朋友，你有没有养宠物，猫猫狗狗或者其他的一些冷血动物啊，像蜥蜴啊，像蛇呀， 就是蛇，还有 养蜘蛛 和这个蜘蛛、狸猫，还有一些 龙猫 啊，龙猫，像这个、这个鼠、啮齿类动物类的， 对对对、还有小猪，就是、 对对小 就是总而言之，您自己有没有养这样的宠物啊？在今天跟我们可以畅所欲言，为什么养它？你觉得它有没有给你的工作生活带来这种解压的好处？大家都可以在今天跟我们畅所欲言。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我先问一下孟广，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养宠物的？ 我养时间其实真正养的时间还没有那么久，因为主要都是我这个夫人在养，她从高中的时候实际上就在开始养狗了。然后我真正的把我们家的猫带过去给她养的时候是在一二年。 一二年 她是这个养了一只美短。然后呢一直养到现在。然后我呢是去年才养了一只这个罗威纳犬，一个就是我很喜欢这个 猎犬， 对对对，很喜欢这种狗。我夫人之前也是养，高中的时候就养这种狗，所以说我跟他谈朋友的时候就在一起，就对这个狗挺有感兴趣，所以说也是从去年开始真正养。然后在一五年的时候，我帮朋友养哈士奇，因为他老出去玩，然后呢就我就寄养，动不动一个月两个月的，在我这儿也是一个将近九岁的一个哈士奇了，特别乖啊，所以说 哈士奇特别乖，很难得。 对对对，真的又漂亮，颜值特别高，是那种三把火的，那个头顶三把火的那种，然后九岁多了，然后这个还出去当过代言狗， 所以就是你不光自己养， 对，我还帮朋友自己， 帮朋友 自己，平时都是自己住嘛，然后也时间也还算不怎么出去的时候，对，算比较宽裕。然后我那朋友呢，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就感受到了，每天早上6点多，冬天的时候6点多起来遛狗，其实也是挺辛苦的，跟养孩子差不多。 对啊，就所以我一直也有一个顾虑啊，也是一个疑问，就是我自己呢，我首先养宠物， 对。 猫猫狗狗没断过，但是我有一个，就是我的工作性质跟你们不一样，你们基本上朝九晚五这样的一个工作节奏，我呢是可能有更多的自由可以支配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养这些宠物呢对我来说没有特别大的障碍。但是像这些职场的，像你们这样的职场白领，或者做到一定这个公司级别的，你们有很多的工作的业务要处理， 对， 那你觉得养这些宠物对你们来说是一种负担，还是它能解压？ 首先我个人特别赞同您的说法，宠物也是需要陪伴的， 对， 我夫人实际上她是当老师，她有足够的时间就是照顾我们家的狗和猫，而我呢从想养到2009年有这个想法，一直到去年才开始真正实施，中间实际上我一直在说我能不能给这个宠物以足够的陪伴，这是我一直在焦虑， 很理性的一个 很，其实我还是理性，然后这两年反正也决定下定决心，是这样。你说这个工作的时间确实朝九晚五，我们的同事，我们自己部门在北京的同事，我昨天我们自己数了一下，有大概12个人都有自己的宠物，将近占我们这个部门的1/3，就是在北京的。我们自己建了一个小群，然后聊聊这事儿，真的是，他其实每个人只要是用心去做，你哪怕真的时间少一点，我觉得也还是可以的。而且对他们来讲，他们一会儿我可以找几条他们说一下，就是他们觉得确确实实是对自己的一个压力释放，因为现在大城市里面往往都是这些年轻人都是一个人住， 没错， 其实我也是一个人在住，那回到家以后，如果你不开电视机，不玩游戏，不看这个音乐，其实屋子里就是没有声音的，那你也不可能，如果是一个人的话，也不可能一直在陪伴你，而你有一些心里话，或者有一些委屈，或者是工作上有一些不想，那就抛开他，和他单独聚一会儿，待一会儿，实际上就是一种释放的压力。 这个我个人也很认同，就是 就最早的时候我在养宠物的时候，家里人是很不赞成的，就是他们就说你外面那么多事情要去忙， 是的， 你还要去， 现在我家里人也不赞成， 对，他会觉得你是这个分身乏术的， 对的， 你的精力也不允许，然后他们也了解我，一旦对一件东西或者一个事物投入感情，我是很难，我拿得起但我放不下， 对， 所以他们就是种种顾虑，就不愿意让我养这个宠物。可是后来养了一段时间，他们发现就我每天在外面比如说遇到一些事情啊，去处理完回来之后啊，我就是那个猫猫狗狗扑向我的那一刻，我就什么事情都忘了，它跟孩子给你带来的那个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孩子有时候还惹你生气， 对， 但是他们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忠诚， 对， 就是一种陪伴， 就是陪伴， 他不会给你添麻烦，你只要给他吃喝管好了， 对，就是， 他不会给你添任何麻烦， 对的，尤其是猫啊， 对， 这个猫是因为我其实本人不是特别喜欢猫，我还是更倾向于狗，但是我夫人一直养那个猫，然后回到家以后实际上他就是在我旁边，我因为我有些时候，这个回到他住的地方，然后我就在这儿工作，他就会站在我旁边跟我蹭，我觉得真的是，就是你在写东西的时候，感觉他跟你蹭或者怎么样的，这是一种感受是。人不能动， 没错。说到这儿呢，我也给大家来这个揭示一下我的这个猫猫狗狗啊。大家现在可以通过，因为是在一直播和活力982的公众号都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我的这个家里面养了两只猫，他们是兄弟俩 啊，折耳 啊。大家现在透过我们的这个屏幕，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看得到啊。现在这个两只折耳。然后是兄弟俩，但是他们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是兄弟俩。然后这老大就天天打这老二，就看他各种 打骂上 各种不顺眼，你知道，这老二也确实是显得过分的嚣张。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我给大家看工作时候的一个状态，就是我的这只猫，两只猫，就他们特别奇怪，尤其是这只老小，给它起名叫顺溜，顺溜呢，他就 我的兄弟叫顺溜， 对对对，他就每天，尤其我在录节目的时候，他会特别安静，两只猫都会待在我的电脑旁边，但是不动声色。我每次做完节目之后，我在回听的时候呢，他们就会一直守在旁边，跟着我一起在听节目， 对， 看着我这个表针一点一点往前走。全程没有任何干扰， 对，这个猫是有灵性的， 对啊，然后你知道我就对它，哎呀，我说怎么能让人这么怜爱，你知道，我就在想如果我抱着孩子在这儿，它一定会给我 闹 对，就是每一个生活的这个细节慢慢渗透到它陪伴你工作的这个细节，就会让你非常的享受， 对， 我们看 我这也有一张， 对，这个应该是 最后一张，对， 这个也是孟广的吧？ 啊，这是我的，这就是那个美短和底下那坨黑，就是我们家那个 那坨， 那时候还没有六个月吧，还没有六个月的那个一个黑色的这个罗威纳啊。 哇，这美短也好漂亮 啊！您工作的时间，这是我夫人工作，她这个教就要备课嘛，然后一到工作就是这样， 她也在旁边陪着， 她没有那么乖巧，她就是站着电脑不让你用，我也是，然后我只要电脑我放在那儿也是一样，她就过来，然后就反正蹭，然后就腻歪一会儿， 对对对， 然后就开始干嘛去了。 你看刚才我看这个我们家这只猫啊，大家看，就是这不是鼠标吗？ 对， 它每次从这个地方经过的时候， 就踩字字是吗？ 它没有踩字，它每次都可以非常巧妙的逾越过所有的障碍。它每次过这个键盘的时候都小心翼翼，它其他地方它没有这种给我的这种感觉，它好像生怕把我哪个地方碰到了， 对，他知道这是你的， 没错， 这是我猫粮的来源， 命门，这是 命门， 所以他就是表现出来的这种乖巧，这种懂事，这种善解人意，就让你越来越觉得他是你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 是的， 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职场有高招，有一个编辑团队，我们的编辑群两个小孩那天对我意见特别大，我是经常被他们打压的，你知道吗？就是我们里面另外一个编辑叫小黄公子，那个姑娘呢养了一只猫，她那天就在我们的那个工作群里面发来了，把这个猫说啊我养了一只猫，然后我迅速给了一些回应，完了那小孩就说，姐，我每次给你发稿子的让你审核的时候都没有这么快好吗？说难道只有猫可以联络我们之间的感情？当初是谁说好的要第一时间回复的？所以你就看这些不经意的东西，它可能真的会给你的这个工作带来不一样 的 体验 啊！真的是，就是你会发现有些时候人特别难以交流的一些部门的同事， 突然在这个环节上面会打开心扉， 对， 然后大家的共同语言立即上升，然后你的亲密度就会上升， 对， 你的合作就会更加愉快。 嗯，那你们这个团队，你刚才说你们有很多同事都养了宠物， 嗯， 你觉得建了这么一个群，和你们在其他的群里面聊工作感受一样吗？ 刚建这个群呢，我觉得反正 是你建的还是别人建的？ 是我建的，我就突然想起来这个事儿，然后我就说，哎，那看看有多少，让一举手十几个人， 嗯， 我让他建个群聊一聊，然后把这个话题有些抛进去，他们，我觉得他们的回复真的是让人很感动。 嗯， 啊，这个想离职先送猫，有的人 先还猫， 对，先还猫，人家说。那其实他不会， 嗯， 就是我们有两个，一个男同事，一个女同事，他一个是暹罗，一个是橘猫， 嗯， 啊，然后拿橘猫的同事，他就说，我不会这么做， 嗯， 因为我的猫觉得我可能外面有猫了，啊，对，他会更照顾家里的这一只，那我就不会入职这个工作。 嗯， 然后呢，对于女同事来讲呢，她有一只暹罗啊， 嗯， 还生了，就照顾月子，照顾好几次，啊，然后这个，他就说，其实我也不，他也不会这样， 嗯， 因为猫也是需要陪伴的。如果说我只是为了这份工作，为了猫而来的，那我对工作可能就不会上心。 对， 而且呢，当然最后他也说了，如果送一个皇家血统的豹猫，他也就不走了。 所以其实大家对这件事情还是有不一样的这个看法的。 对的，对的。 嗯， 然后这个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是因为其实是因为感情而留下来的。只是我觉得老板们送猫，因为现在很多创业公司实际上都会拿自己的公司做一个代言人一样的， 嗯， 啊，他会有一个小猫，然后因为猫也招财嘛， 嗯， 啊，所以说创业公司有很多地方他都会放自己猫。你像我自己创业的时候，就把我朋友领的那个卡尔奇没事干就天天就领过去，然后增进大家的感情， 嗯， 然后反正每个团队每个人都要去遛一遛， 嗯，这其实后来发现没有增进，然后每个人的都被他破坏了一道，是吧？ 很乖很乖，就天天就待在那儿没事。 你知道你刚才说这个我想到了，就是在我家那个附近有很多咖啡厅， 嗯， 因为它挨着艺术区嘛， 对， 有很多咖啡厅，然后有一家咖啡厅的生意非常的好，后来呢就是我们去了之后才发现，就是这家咖啡厅里面是以猫的主题在做的咖啡厅， 嗯，现在挺多的， 没错，然后它到处都是散养的猫，就猫和客人和人之间那个相处是非常自然的， 对的， 对， 对， 你也不用来惊扰我，我也不会去打扰你，它是一种很和谐的状态，反而那旁边的那几家就是格调也做得蛮讲究的，就是很奇怪，咖啡也比这边磨得好，但是它就是没有这边 好，就是因为有人陪，因为很多时候实际上你去咖啡厅他处理工作也好，或者说是处理这个心理的排解心理的压力，放空自己的一个想法，并不是希望没有人陪的。 嗯， 其实作为我，比如说作为这个一个工作者，可能在写工作写东西的时候，他想要一个安静的环境， 嗯， 但他并不想没有人在身边。 嗯， 而如果真有一个人，他会跟你说话， 对， 对吧？但是这个猫就不一样， 嗯， 就是它就既满足了我想有一个安静的环境， 嗯， 又满足了有人陪我， 没错， 你还满足了我，哎，想那个什么时候想这个分神的时候， 嗯， 看一眼它，喂一下走人， 没错， 摸一下，你说人让你摸一下是肯定没戏。 对，其实我就想到这个很多这个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它有利必然有弊， 对， 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非常愉快的这个开场， 嗯， 然后再说养猫给我们的职场会带来一种很更多成分上的解压， 对， 但是不要忽略了， 嗯， 它可能也会有一场告别，有的时候这告别来得猝不及防，你知道我们就是在城里的时候，当时有一个邻居，他是呢收养了一条这个流浪狗。 嗯， 他家里面养了一条狗，那个女孩呢， 嗯， 是我们之前了解认识，她是一个做 IT 的， 嗯， 做得非常好的一个职位，也算是一个公司的这个高管 、嗯， 也是创业型公司的一个高管，每天呢就是穿着打扮也非常讲究，她也是喂完这些猫猫狗狗之后回家，后来那天有一只小狗她特别放不下，她就抱回家，他们家狗每次出来的时候和那只小狗玩得很好的， 嗯，啊， 结果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就是，嗯，过两天又很长时间我没看到这个女孩，等她再出来的时候她带着那条流浪狗出来的， 哦， 我说哎，你们家可儿呢？她说把这只狗带回去的当天可儿就被气得心脏病发作， 哦， 死掉了。 是真的是气的吗？ 对，真的是因为那只狗年龄本身也很大了，它本身就有心脏病，就争宠嘛，生气然后就过去了，这个女孩呢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投入到工作， 对， 她 他又觉得当时我们俩在聊天，他说我这个理由我没法开口，因为领导他不养这些东西， 对，他感受不到， 他没法理解说你家里面的狗死了你就可以请假一个月你不来上班， 对对对 他觉得怎么可能，他觉得太过了， 对， 但是他说这种东西只有我自己知道，就是我没办法去调整他那个条狗，他养了12年， 对的， 他说是 时间也是一个，就是陪伴12年， 没错， 因为他其实上就是一个小孩， 没错， 一直你养一个小孩12年， 对， 和一个小孩从1岁到12岁是不一样的， 没错，然后因为你对他是单纯的这种投入，然后他给你是一种忠诚的这种陪伴， 嗯， 他就说我当时去跟我们领导去请假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不光是领导，我身边的同事都是不理解的， 嗯， 我就觉得很难启齿，但是我确实很难熬，我没有办法，最后你知道他怎么样了吗？ 嗯， 他没办法，他辞职了。 辞职，嗯， 你知道他那么好的一份工作，他为了那条狗，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拿一个单纯的理由，他为了一条狗辞职了。 是， 他觉得周围的人没法理解，但是他心里那个障碍他跨越不了。 对，可能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嗯， 我可能这样，因为我就一直在想，我的狗是不是为了他，我要到郊区住？ 嗯， 啊，所以要给他一个 相对舒适的环境， 相对宽敞的环境， 嗯嗯， 啊，安全的一个环境。 对。 嗯，所以说这是我一直在想的。 对。 然后，我也出差比较多， 嗯， 我也在想，在我出差的时候怎么去照顾他的心态。 嗯。 其实我一直是在这种地方，就是去会想就很多。 对。 嗯。 你知道，就是美国有一家航空公司， 嗯， 它是在很早的时候，专门呢是允许 啊， 就是来携带宠物。 是的。 它这个允许开的这个先河，是因为有一个女孩，她就是空姐。 嗯。 他呢去义务的做一件事情，是把那些退役的军犬 哦 送回到他曾经效力的，就是一直饲养他喂养他的 那 个服役的军人，退伍的军人身边，因为首先他这个退役的军犬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做可以效力的事情了， 对， 那他这种方式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告别，就是对这个军犬来说和对那个当时养过他的这个军人来说， 嗯， 都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对， 因为这个女孩她哥哥就是曾经有这样的经历， 啊， 就是这个退役回来之后在家里面很长一段时间她很难过， 嗯， 她就想她那跟她忠诚陪伴了的那个战友那条军犬， 啊， 后来呢她知道那条军犬也在部队里面这个 退役了 之后， 嗯， 然后也死掉了，他就很难过， 嗯， 他哥哥很长一段时间得了抑郁症，最后呢是因为抑郁症自杀了， 哦， 然后这个事儿给这个女孩很大的一个震慑，她自己又是空乘人员， 嗯， 她后来就跟她航空公司申请，她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退役的军犬送到曾经这个喂养过她的， 啊， 没错，就是她的战友身边， 嗯， 退役的军人身边，她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但当这件事情被贴在这个飞机的公告里面的时候，就是所有乘客都是理解的， 对， 也会给他们留一个位置，然后这个女孩去送， 嗯， 你知道她用这样的事情做了将近12年，12年的时间，他帮助了很多人，帮助了军犬，然后也帮助了这些退伍的军人。 心里的， 就是他说的每一次把军犬送到机场，那个军人来接的时候，他虽然经见过太多这样场面，但每一次他都会跟着痛哭流涕。他说那个人和动物之间的那种感情是不需要你用太多语言的， 对，就是站在一起摇尾巴， 没错， 然后蹭。 过了那么多年之后， 嗯， 当那个军人叫他的名字的时候，他会不顾一切的飞扑过去，两个人在一起相拥而泣，那个狗狗会发出不一样的声音的时候，他觉得他做一切事情都是值得的。 对， 而我们身边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有今天这个话题，就是他可以让一个员工在这个地方相对稳定一点， 嗯， 但是你又不得不面临，比如说这只猫猫真的它不在了的话， 对， 你要怎么去安抚你员工的这个情绪？我觉得这真的是相辅相成的，不可能是单方面受益的事情。 其实公司没有考虑过这个情况， 先留住再说。 对对， 是吧？ 一个是先留住，第二就是说确确实实，就是宠物的感情， 嗯， 会让大家更安心，因为像您讲的，这是它其实它有了一个奋斗的目标，或者说我有了一个要去上班的理由， 嗯， 我愿意，哎，那天他吃的好不好啊，我要带着他怎么样啊，这就是一个，这不是说减压， 嗯， 它就是一个让人去愿意去的一个理由， 嗯， 我觉得这个理由其实很多时候就很充分，就是放大了讲， 嗯， 公司允许 这是一种自由， 嗯， 这是一种工作氛围的一个自由。嗯、那么，就比如说之前我们的这个谷歌公司啊，这个可以讲哈， 当然可以。 他的这个员工就可以带自己的这个什么，这个宠物上班啊，所以说他其实就是营造了这样的一个自由的范围，让大家创意型的公司，或者说需要那种创造性更强的这种公司的话，它其实就是增加了这个氛围。 嗯， 那还有的就是说，那我 OK， 我这个公司更多的有自由度，我愿意为这个公司呢，要更好的去做服务。他给到的是别的公司不能给到的一些优惠政策或者优惠便利。 嗯， 那在这个便利下，那自然而然我会更倾向于在这个地方留的时间会更长。 嗯， 当然我觉得公司也不一定非要发毛，对吧？他其实允许我们的一些员工去带，那当然他们自己会调节的。 嗯， 因为你看，我们有很多的猫咖啡， 嗯， 没有见到过狗咖啡，太闹。 对，尤其没有见了二哈的狗咖啡， 对，太闹。所以说，其实放开这个政策，或者需要引进这样的一些优惠的政策的情况下，其实员工也会去平衡这个问题的。 那孟广，你是现在是你们这个事业部的负责人， 对对对。 如果说公司给了你充分的这个职权范围，就让你可以去调配的话，你会不会开这样的先例，就是允许狗是不可以啊？ 嗯， 当然它确实带来很多的问题，它吵啊，它闹，它叫。 对， 那如果是允许开放这样的宠物，你会不会允许他们带猫来？ 我肯定会不会阻止的。 嗯， 啊，就是因为 你会这样制定这样的政策吗？是可以来的 啊，可以，因为我自己创业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这样。 嗯， 啊，当然了，当然。这个主人啊，就是主人，他们自己会想，你这个猫有病了，会不会传染我？其实，交给员工自己调节就好了。你只要不去说啊，特别的制止。 嗯， 因为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些这个脏啊，这么脏乱差的这种情况，其实员工自己也会觉得不对。 嗯， 因为他其实带着孩子上个班。 嗯， 因为现在就有亲子嘛，有些时候公司会开放日就带着孩子来，那带着一天或者带着两天，甚至是有些公司愿意你带着一些小孩长期的在身边， 嗯， 因为你家里人没法去照顾的话，特殊申请嘛，那在这个状态下，其实员工的稳定度是很高的， 嗯， 啊，而且呢，这种政策员工也会说，那如果我的猫或者我的孩子或者我的狗，一会儿又叫一会儿，他自己都会脸上挂不住， 嗯， 其实这是一个员工这个一个公司提供的一个政策，然后让员工自己遵守。当然，很多大的公司其实确确实实，现在主要是一些写字楼也不允许， 嗯， 这个也没办法， 嗯 啊，所以这是肯定的。 所以，如果现在是给你的话，你可能会开放这样的一个 对权利的话，我肯定会开放。 对，因为你自己本身就是养宠物的， 对，我就算不养，我也不反对， 嗯 啊，因为我以前也不养，都是代养。 那如果现在再换位，就是你回到一个员工的一个身份，如果现在公司规定你要去一个其他的地方，或者你的岗位所迫，你必须要把这个猫去送人的话，你会不会这么去做？ 我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其实我也没想过这个，特别想过深思熟虑过这个问题。 哎，我这问题是不是特别刁蛮？就说你 没有， 我和你老妈掉到河里，你先救谁？我觉得 这个其实我会带着去，这是我很。 啊， 这是很坚定的。如果我真的养了它，不管是猫还是狗，我肯定会带着去。 嗯， 这是不用，这毋庸置疑的。 嗯 啊，但肯定我不会去送人。 嗯， 因为送人呢，其实就代表着你之前就没想好过这些情况。 嗯， 也代表着你自己并没有能力去应对这些情况。 嗯， 我觉得能够成熟的应对这些情况，实际上就是一个你能管理好 职 业的一个表现。 好，那现在呢还有十秒钟的时间要进入半点广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职场当中养宠物的一个话题。您是做什么工作？有没有养宠物？你觉得养宠物是一种负担还是解压呢？稍后精彩继续。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 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 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李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坐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在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关于养猫的。那当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生活话题，还是职场话题。因为呢有一些网友说，建议一些公司如果想留住员工的话，就是养一些宠物啊，比如说养猫。那如果他想离职的话，你就让他把猫先还回来，他跟猫建立了这样的感情，他可能会因为这样的原因慎重离职。所以呢，我不知道各位听到这样的一个网友的一个支招啊，或者说听到现在有公司在执行这样的一种这个规章制度，或者说是营造一种企业文化，这个事儿你会怎么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也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养宠物？你觉得养宠物对你的职场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压力负担，还是一种解压的方式？大家都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号，找到我们，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今天我们请到的是猎聘校园事业部的总经理孟广。孟广首先他自己也是养猫养狗啊，他有非常深刻的这种体会，今天呢在刚才的时间也跟大家分享了。那当然除了孟广带来他自己的这个故事之外呢，他和他的猎聘校园也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准备了非常这个丰厚的席位，希望可以给大家这个提供更好的一个试岗的机会。大家可以现在添加招弟儿的微信，招弟儿的微信号是15801552030。就像我这种就天天念电话号码都记不住的人，我觉得 我现在我一共也只记得这5个号码手机号。 所以里面有宠物店老板是吗？ 没有宠物店老板，只有我家里人和我自己的手机号还含进去了5个。 对，15801552030。所以你不是招弟儿吧？ 不是。 招弟儿的电话15801552030。招弟儿呢可以帮助大家推荐到 这个有猫的公司去啊，他这是给大家夸下了一个海口，而且呢我们的猎聘校园还有招地儿可以帮助大家来免费的修改简历。今天我要特别告诉大家一个信息，就是猎聘校园呢现在发布了关于大数据工程师， 对， 还有 HR， 有很多岗位，大数据工程师，然后我们有 Java 工程师， 对， 还有我们的这个数据分析师，推荐算法工程师，自然语言工程师，职业顾问，猎头顾问和业务管培生，以及 RPO 专员和产品运营实习生、项目经理、营销经理，这些岗位， 这么多岗位， 分别还没说完，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青岛、厦门、武汉、西安，以及这个杭州和南京，都是有岗位的。这些因为正好赶上今年的校招也是春招，然后在社会招聘当中实际上金三银四，这也是一个跳槽的高峰期， 对， 那因此呢我们就开放了很多的职位，这是刚才所讲的那一类的工程师是在北京，其他的都在各地都有。 哎，我突然临时起意，我们这样正好也看一看，我们现在一直播刚刚打开的数据是2.4万，就有这么多的朋友正在围观我们的节目， 对， 那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意向的话，大家不如现在就加15801552030招地儿的微信，然后呢让招弟儿告诉大家怎么在今天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跟我们的直播间取得连线，用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在稍后的时间索性就在节目里面，因为今天孟广来了嘛，他代表的是猎聘校园，又是做 HR 这块啊，我们希望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朋友有意向的话，我们不如就来个现场的应聘面试好不好？ 啊，可行， 可以吗？ 可行啊， 可以。当然如果他要养猫的话，我们觉得 那看什么品种吧。 好吧，所以各位啊，这是临时提议，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也请我们的这个导播工作人员帮我们做一个技术的协调，我们不如在今天就即兴的给猎聘校园和收音机前的各位青年朋友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就做现场直播的应聘和招聘，当然也会用这样的方式给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一些借鉴，我们应聘的时候要怎么来说，就是招聘的人他会给出一些什么样的意见和问题，大家都可以来今天做一个尝试， 对， 好吧， 尝试挺好， 对，15801552030大家和招弟儿取得联系，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呢就是咨询一些招弟儿怎么跟我们的直播间做一个互动，稍后的时间我们来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意向啊。今天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养猫这个事儿，就是要想离职先还猫，这是一种感情的纽带，一种维系，所以孟广我也特别想问你，觉得这种发猫啊，就是给大家这个在工作的环境里配这些猫猫狗狗，你就是让有一个技术上配备，就是说你除了我给你发这个笔记本电脑，还再给你发一只猫，你觉得这个发猫真的能杜绝离职吗？就是想留住员工的公司，除了这些还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 其实这只是一个噱头了，但真正如果要让这个员工留在公司而尽可能多的时间，发猫不是决定性因素，发笔记本也不是决定因素，更多的是之前马爸爸说过一句话，就是人要走了，那就是钱要么钱没给到位，对吧？要么这个 昨天委心委屈了，昨天我们节目刚刚说到这个词儿，你知道我最后结尾的时候跟我们出品人也把这个狠话撂这儿了。我说要想我心不委屈，你就拿钱摆在这儿来给到位。 要么心委屈了，这其实反过来就是公司能够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同行比同行还要高，或者说基本上差不多这样的一个薪酬，那这个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合理的留住公司的留住这个员工的这样一个方法。 对，你看比如说亚马逊公司，他们就是整个在公司里面营造的是一种大自然的那种氛围，就是让员工身处到这个环境里，你暂时可以忘掉外面的高压， 对， 都市的喧嚣。 实际上他也离职， 对对对。但是呢，他就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营造一个努力营造一个让员工身心都很愉悦的这种企业文化。 其实，发猫这种方式就是刚才我所讲的，就是给了大家一个自由奔放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和环境，因为让大家感觉到我自己和别人聊天的时候，我和我的其他的朋友聊天的时候，哎，我们家对吧？我们家公司什么， 别人心而往之，对，而且别人心而往之。 嗯，就是你和客户 讲的时候也是这样， 对他能瞬间拉近你们两个人之间 的 关系 啊， 因为有共同的 公司感兴趣， 对对对， 觉得你哦公司还真的挺靠谱， 嗯， 然后合作可能就提高一个百分点。 对，所以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在职场当中养猫养宠物这个话题，我问一下这孟广， 嗯， 有没有哪一刻，就是你在工作当中事业当中遇到很大的问题，然后回到家是因为猫猫狗狗它让你把这个问题释然了很多？ 嗯，我好像回想起来确实，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去带着它生活，我自己没有这个感触，但是我看我的同事其实对这个问题是有的。 对，其实我为什么会有感而发问这个问题， 对对对， 因为我在前一段时间就是在工作上遇到了一个很大的瓶颈，就是我的另外一档节目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很好的突破我自己了，而我呢又是一个就是虽然呢就都快返聘了，然后还对自己要求挺高的 这个返聘这个词儿我在爷爷奶奶身上听过，你没有这么没还差得远呢 对，我就是还差也就是不到 七八十 年 吧 所以你就是自己跟自己较劲， 对， 就没有办法。然后我会在车上反复的听我的节目，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怎么就是找不到一个可以突围的地方，就自己跟自己较劲，也不愿意跟司机交流了，也不愿意跟家人交流了。就回到家之后，我平常是回到书吧那儿，然后喝点茶，会让自己舒服一点。但是现在我已经养成一种习惯，就是我很难做一些调整的时候，我进的家门，我先去找我的猫，我会说呆呆、顺溜，你们在哪儿？然后那一天呢，我就是觉得特别难挨，然后在工作上又遇到一点小问题，就是发生了一点点不愉快，但是其实这里面有我个人情绪的很大的问题，不怪其他人，所以就那一刻很难走出来的时候，我在路上其实是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一直在委屈的在流泪，后来回到家之后，我还是像往常一样下意识的然后叫了两声他们就会跑到我身边， 对，他能感受到你的变化， 对，但是呢他像往常他跑到我身边之后呢，他们就是表现出来的一种哎你终于回来了，我们好不容易盼到你，那天也是后来我抱起他们之后，就是我的另外一只猫叫呆呆，他就一直看着我，然后我就一直在哭在流泪，后来我窝到沙发上的时候，他就静静地卧在沙发帮子上， 对， 就一直看着我，他没有在做任何的动向，他也没有跑到他的猫食盆里说你是不是应该给我放一点什么药钱包啊、罐头之类的，他就那么一直安静地陪着我，然后另外一只猫呢就趴在我的肩上， 对， 他们两个在没有任何打闹，就那么一直静静地陪着我，你知道那一刻我就会觉得他都可以如此的通情达理，可以去善解人意，我为什么不能放自己一马？ 对， 他都可以，就是用他宠物的这个思维，他在努力的往， 他用他的天性， 对，用他的方式在让你去解压，再让你去释怀，你为什么不能放自己一马？所以我那一刻我就说，好吧，我不跟我自己较劲了，他一定会有这么一个事业的很难过的这么一个阶段， 就过去了。 我为什么不让自己再放慢一点节奏？干嘛那么强的功利心？后来我就在那一刻瞬间让自己想开了，这一切我就没有再为难自己，然后慢慢的我也就发现我遇到的那些问题也都迎刃而解了。其实有的时候更多的是你心理上的一些障碍， 是的， 所以我就说养宠物对于我个人来说在职场当中它更多的是一种陪伴带来的解压，它有的时候胜过家人对你的嘘寒问暖，胜过同事朋友闺蜜给你的另外一种解压，它是不需要更多语言的， 他没有倾诉，实际上你的以前和人类之间的交流是倾诉嘛， 对， 和倾听， 对， 和宠物之间实际上是你实际上直接用心里的感受在和他感受， 我什么都不用说， 对，什么都不用说，也 不用解释， 对，也不用看他的表情变化，其实这就是我觉得这是两种生物之间的一个交流， 没错 啊， 因为有的时候你要跟家人去说很多的时候，他们可能会用他的方式安慰你， 对， 这种安慰他换来的是一种互相的心疼， 对， 我就会说我都这么大了，我在职场打拼这么多年了， 还让 他们不省心， 对对，还让爸爸妈妈， 但是我有时候又在想，如果我跟一只猫一直在说这样的话，他们会更担心哎呦我姑娘这是怎么了，这是多大的压力啊，这孩子还好吗所以就是你身边也会有这样的同事觉得养猫会让他们很释然， 有相当很释然，那个我有一个同事写了一长段啊，那个昨天我问他们这些问题，然后我给你看看啊，他说这个就幼猫很懵懂， 啊，这个他把猫分成了两好几种状态，幼猫很懵懂，需要人照顾，然后幼猫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青春期的猫很恐怖，然后这个而在接下来呢，他就是心灵上的安慰，安静的时候，猫会很安静的窝在你身边，给予你一种心灵上的慰藉。上一天班劳累之后，下班收拾完躺在床上，边撸猫边看，这是他最大。然后成猫以后问题就没那么多了。 对 啊，当然这是他自己的，不需要太操心，不需要太照顾。 对， 每天回家之后吸吸猫，有调节一些压力，猫也会成为一种心灵寄托。 没错，因为它猫不像狗，你每天要去遛它。 对，我其实养狗就是大家就认为我遛不好，我妈这几天也跟我说，你这个狗来了以后，你这个怎么遛啊？我说反正车到山，这个车到山前必有路啊，有路自有什么车。 所以你觉得你是做好准备，就是在职场状态去养猫养狗， 他其实就是迎接一个孩子的。我 因为我们要特别声明一点， 对， 就是这个孟广和他的太太是丁克族， 对， 就他们达成了一个共识， 对，而且是两地，他其实就是我就是把这个当做一个孩子，我爸妈也说，你就把他当着一个养， 家人其实是理解的，是吗？ 对对对，其实是很理解的，我也还得益于他们的理解，让我这个工作啊，包括我的生活有心理啊，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这个更加自由，所以说这是我最终这几年才决定。干脆啊，就把这个养狗的事儿给这个，因为之前也适应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媳妇儿一直是在养猫，她也是上学嘛，这不是这个教课，教书，所以有足够的时间。那未来呢，可能我五六年、十年左右，我们俩在生活，在单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那可能就是一猫一狗的，或者是多狗多猫的这样一个状态， 一花一世界啊， 其实挺好的，我觉得。现在真的是一个陪伴，我觉得这个陪伴对大家的对职场，不管是他对生活的压力还是职场上所遇到的压力，都是一种倾诉和寄托。 对，而且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它有的时候是一种对你心智的历练。 对， 因为我是有特别深的这种感触，你像你刚才说的，你养猫养狗，家人是理解的，他能支持，但是我们是想换一个角度，如果有一天这个家里养的宠物猫猫狗狗生病了， 对， 你怎么去跟同事跟你的上司去拿这个理由，你说我家的猫病了，我今天我得带它去医院。就不养猫养狗的同事和上司是很难理解的。 我的那些同事就是这样， 他用这样理由来跟你请假， 对，他很坦诚，他们都很坦诚， 因为他首先知道你是养猫养狗， 而且也觉得确确实实这是一个实话实讲，我家里确实有问题，我说你赶紧去，这个有两个孩子，两个小同事啊，这个突然说休克了。啊，赶紧就去，然后说第二天不行啊，输水什么的。我说就去吧，没事。 你是完全理解的。 对对对，我完全理解。而且，我自己的这个狗现在也有做了一些整容手术。 天哪！ 因为天生的问题的这个天生的问题，我家的猫确确实实也收过病。以泪洗面啊，我夫人以泪洗面，这个从六楼摔下来了。然后这个药不好，然后就是整治了。有小半年才完全好，刚刚从北京带回我老家，然后就交给他养，然后就是摔下去以后，那真的为此他从六楼搬家搬到了一楼，然后做了这个纱窗，就避免他跑出去，然后所以说就其实这些改变，然后包括我们家也是，这个我这个现在的小狗也是，每周我要回家一趟去给他看医生，因为要看他的这个近况怎么样，有调整，然后我在身边看那个医院里面的小狗也是一样的，就是溜着溜着突然有问题，然后家里人就带着赶紧去，其实这就是说实话，我是用我自己的非工作时间去做这些事情，但是我自己其实给了自己一个标准，就是尽量不去占用我的工作时间，我觉得这是一种你能够处理好的一个方式。 对，你知道就是我一直养的一只这个萨摩，11年一只萨摩，就是在去年的时候， 我有一段时间是代表我们单位封闭式的在郊区接受培训，三个月的时间。但是其实这三个月的时候，他过程他的身体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因为年龄大了，就是有一些并发症，就是肾衰带来的一些并发症。 这是狗的 对 常见病。 然后那个时候呢，家人因为知道我对这只狗投入的这个感情，他们怕影响我的这个工作，他们就一直没有告诉我情况。后来呢，就是我紧接着培训完之后，又代表我当时我现在所在的媒体中央台，然后又去兰州去做一个全国的一个中小学的一个慰问的巡演，就是我们给中小学去朗读优秀课文，就是那一天在舞台上的时候，家里人打电话说情况不是特别好，说不知道你能不能回来，你知道我那一刻是特别特别犹豫的，我非常想回去，但是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启齿这个理由，我怎么去跟我的领导告假说我的宠物狗 我要放弃中央台的这样的一个巡演。 对，然后其实我知道除了我还有更优秀的同事可以去完成这个任务，但是我觉得那是我非常不职业的一个状态，我不可能那么去做，所以我那一刻是做了很大的一个心理上的调整，就是一个你够不够职业和你对这一份的这种感情的这种割舍，其实它是对你各种能力的一种考验。 对， 那最后呢，我是把整个任务完成了之后，我提前结束，那天晚上大家是要有庆功宴的，我是提前结束，就那样我还会觉得给团队造成了一些这个困扰，因为他要提前安排你离开， 对， 有很多的小的问题需要协调。后来回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医院就病危了， 还见下了最后一面，对，还是好，还是那个什么，就我感受过，就是我去带我家这个小狗去医院的时候，就突然就看到了看到了这个旁边孩子，这个一个孩子抱着自己家的阿拉斯加在哭，然后后来就不知道说是什么情况，我们就绕着走，就那个我夫人就也不敢看，我也觉得突然，我说我突然就意识到我以后十年以后可能会遇见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我也是个挺感性的， 对，就它终究是一场告别， 对， 就是它和我们和自己的这个亲人之间的告别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它没有那种语言的交流，你得不到它内心的反馈， 就是它的疼，它的苦，它的难受， 对， 你从他的表情，从什么都看不出来。 没错，因为当时这个宠物医院的大夫给了我们很多的建议，说其实他现在也很痛苦。 对， 他当时是建议我们安乐。 对。 然后呢，我就是那刻我就一直想问他，我就想让他给我一些回应，你愿不愿意安乐？就说现在就跟我们告别，还是说就让他这么在我们身边，他再痛苦他也可以承受的离开？ 对。 所以就是那件事情。对我的这个影响挺大的，就是在职场当中的影响挺大的，因为我每天面对这种情况之后，我还要去调整，面对更多的听众，把你最美好的一面展现给他们，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为什么说他是对你够不够职业，对你的心智的一种考验， 对， 你能不能很好的去处理好这些事情， 就是之前我记得有一些新闻，其实在有很多派别吧，也不算是，就是会说，那你出现这种情况，当然和家人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应该回去或者放弃？我觉得，以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和我们，我觉得职业可能更多的是放在，尤其我是面对大众的， 对， 尤其是我们自己还要带团队，它其实它就代表着你和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呢？不是差距，而是一个观点和态度。其实我一直参与这些职场有高招，其实真正的我个人认为工作没有什么太多的高招，一个是你自己的态度很重要，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在关键的时候你能顶上去，第二呢，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你自己有方法，我觉得这是，然后你能够自己去处理你的生活和工作所带来的困扰，我觉得这是一个，就哪怕你在这个公司做的不是那么高管啊，不是多么成功，但是对于个人来讲，你的是一个成功的，我觉得这才是高招。 对，我们也特别问一下这个导播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现在有没有这个电话接进来？如果已经可以了是吗？那我们现在给这位朋友和孟广三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来做一个现场连线的一个互动啊， 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喂，你好。喂，喂，这位朋友你好，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听到我的吗？ 可不可以听到我们两位这个直播间的两位声音？这位朋友，好，我们请这个导播帮我们调试一下啊，没关系。如果今天电话接不进来，因为我们这是一个临时的一个想法， 对，我们自己也是有这个专门的团队来帮助大家去服务的啊。 我们可以就是孟广下一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环节提前做一个设计，然后请这位朋友电话接进来，我再尝试一下。喂，你好，这位朋友你好，现在电话还是没有办法接进来。 OK。 喂，你好。现在还是没有信号，我这边还是没有信号。好，那我们今天先暂时放弃啊，放弃这个。 Okay. 断了这个念想，虽然我很想看一看他们都是怎么招聘的，那我们就有机会孟广来的时候，我们再来做一个这个尝试啊。那今天我们既然用这种方式来做这么一期节目，孟广，你在今天节目最后不妨给大家来支支招，就是除了用这样的方式，我们还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更好的来为自己在职场当中解压？你有没有一些高招？ 我的爱好很多，我的个人的体验就很多，比如说他其实。要做一段很简单容易达到的事情，就可以是一种解压的方式，比如说去菜市场买一份菜，然后做饭，这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解压方式。 每个人的点真不一样，你要让我去菜市场买顿饭，我就会啊，我今天又花了多少钱，我会更郁闷呢。你可以买回来，然后或者我陪着你，你去刷微信就好了。 对，我买不了那么多。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比如说，真的是自己专注于，比如说泡杯咖啡或者泡杯茶，用一个很简单能够完成的仪式感的事情，来去 分散 自己注意力，真的这个分散注意力很重要。其实，还有呢，就是睡觉，我自己啊，就是只要一睡觉，就感觉那事儿就是前一年或前两年。才发生 前生发生的， 对，前生发生的。反正虽然睁眼了以后你还要去解决，但是没有那么大的焦虑了。 哎，那你心还是挺大的。 对对，所以说我现在干的这个活儿，真的天天就是这么多年来，我去年好像第一次背了一点速效经心丸，因为我们会出现很多现场的情况，然后也面临着客户给我们的压力和老板们给我们的压力。为什么这样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个有些时候我们确确实实也没办法，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没办法去解释，因为用一个成熟的来讲话，所以说这就是 你自己要学会调整。 对，真的是学会调整，而且我还不仅要自己调整，还要帮别人调整，因为团队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特别紧绷。 你像我就是，如果越有事儿，我越睡不着觉，根本不可能睡一觉就是前世今生。 我是纯粹是睡觉。 哇，这个太好了。 然后还要洗澡。洗澡的时候，你水流在刺激自己的这个脑子的时候，或者说根本其实你也听不到外面的声音的时候，是一个挺安静的状态。 对， 所以说其实总结下来，我个人感觉就是用一个简单的能够形成仪式感的事情去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我觉得这是一个我的自我感触。而且呢，当然有了这个宠物的人员，肯定大家都知道，那出去溜一圈，或者说是抱着它。待一会儿，这都是一个很好的 解压的方式。这是孟广给大家支的招。那我们今天既然说到了这个关于养宠物在职场当中是解压还是负担这种话题呢，我们也给大家支支招。就是养猫养狗可以解压，但是不要过度。 对， 因为过度的话，你必然会给你的职场带来很多的困扰， 其实对你的生活也会感觉到会冲击很大。 没错，另外一个呢，就是合理安排你的工作量，来分散你的工作压力。还有个就是让心适当的慢下来。那这个就是刚才适用于孟广给大家支的这些招，用一些有仪式感的事情来分散你的注意力，这也是一种 做饭、收拾房间、 解压的方式。哇，你真的还是一个好男人呢！你居然解压的方式都这么让我们女性受益。我看今天下了节目，正好是饭点，我们就去趟菜市场好吗？孟广媳妇儿，你答应吗？好，我们再次感谢孟广，也感谢各位收听。 谢谢高丽老师，谢谢 我们这一期的《职场有高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大家再见。 真是没什么念。